见。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在男子双人雪车项目比赛中，两名选手的分工有何不同，您知道吗？双人车比赛中，两名选手分别为舵手和刹车手。出发前，舵手和刹车手会通过喊口号的方式来统一的出发时间。舵手主要是在跳入车中之后掌舵，使雪车在进行平稳的行驶。刹车手的任务是在起点和舵手一起推动雪车，使雪车获得更快的初始速度。在行驶过程中，牢记每一个弯道，为刹车做好准备。在雪车经过终点之后，迅速的拉住刹车，使雪车安全停下。我是刹车手。首先呢，作为一名刹车手，在出发之前，这个口号基本上是跟着刹车手来进行的，就是刹车手喊完口号了之后，同时一起启动。所以喊口号是非常关键，在比赛之前都要和队友进行无数次的磨合，达到一致，就同时出发，这样会获得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量，使雪车行驶的更快。如果是双人车的话，因为双人车和四人车的构造是不同的，双人车的话两个人进行比赛，前面一名后面一名，侧面没有人，但是四人车是四名选手，舵手在最前面，然后左面有一个推手，右面一个推手，后面是刹车手，两个推手，左推手和右推手之间就有一个推车把，那个推车把是在左推手右推手他们跳入车中之后，我在跳入车中之后，我是要把推车把收起来，收入车内，这是我另一个工作。第三个工作就是在行驶过程中，我需要把各个弯道牢记于脑中，就是知道它行驶的第几个弯，是左弯还是右弯，身体会跟着弯道保持倾斜，使雪车更轻盈，平衡性更好一点。最后一个是过了终点之后，迅速把刹车拉住，使雪车安全的平稳停止。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雪车运动员甄恒的介绍，甄恒还会在明天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再次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的运动感受。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